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三章十六至三十节，找到的请听我为大家将经文读出。但以理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你急布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空，向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地中军士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令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人都被烈火烧死。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么？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力无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这使者救其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如何，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旁属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之神的，必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行这样施行拯救。三十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经文读毕，愿神亲自话语祝福大家。 今个周末咧系长周末嘅假期，因为系加拿大嘅感恩节。感恩节咧，除咗我哋多一日假期，食下火鸡之外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去见证神喺过去一年当中喺我哋身上所施予俾我哋嘅恩典同埋大能。所以咧，系琴日我哋两个团契有呢一个嘅约书亚团，有呢个但以理团，我哋都有一个叫做系托勒的分享会，在当中呢我们一同来到是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中国人呢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们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是成语啊各方面呢教导我们是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一句话呢就叫做是得人因果就千年计。所以呢今日我哋特别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嘅，神俾我哋有一个新嘅生命，神俾我哋 在每一日当中经历祂的恩典，经历祂的大能，所以都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凡事谢恩，每天感恩，不单止一年只是一次感恩节去谢恩。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是讲这个但以理系列第三讲，火炼的信心。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其实是跟上一章，即是第二章呢，是差不多，那个经文呢是很长。所以呢，刚才是 Sam 跟我们所读的一段的经文，只不过是第三章里面的其中一段。我们呢不能够详细的去思考整章的经文。但是呢，你只是读过正话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发觉在当中呢，其实充满了一些的我们叫做慷慨激昂，充满了呢连生命都可以豁出去的一些的见证。提到但以理那三个的朋友，就是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三个的朋友，他们愿意在他们那个的生命上面去见证神，他们不愿意因为在信仰上面一些给他们那种的挑战而作出这个的妥协。我们看到他们可以置生死于度外，那份殉道者那种激昂的情操，其实在那个的经文里面完全的流露出来。当我们去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那种的激励，得着那种的提醒。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如果在中国是正值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比较高潮的一个的时代，当时的共产党就算现在都是对基督教都是很敌视。为什么敌视呢？因为他觉得基督教是一个的渠道，可以跟外国势力来到是联系，又或者他们觉得这些的是基督徒，他们可以藉着一些的宗教的理由去号召，他们有能力号召大批的群众，这些大批的群众呢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造成一些叫做反革命、反政府的一些的势力，以致威胁共产党的统治。所以毛泽东他一直是坚持这个马克思的其中一条的我们叫做是教条，就是什么？教条就是说呢，宗教是人民的虾片。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间的地下的家庭教会，里面呢他们仍然的在当中来到是聚会。有一天当聚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队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冲了进来之后呢，就在那个的大厅当中，他们聚会的当中呢任意的捣乱。最后他们见到在这个大厅里面有一幅的耶稣像，一幅的耶稣的图画在当中。其中一个的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呢是将这个的耶稣像呢一掉就掉在地下。当时其实那班的基督徒都很担心，很担心就是说呢，可能因为他们非法的聚会会被拉去劳改，会被拉去坐监，各方面受到迫害。所以这个的红卫兵，这个差不多是头来的了，他将这个耶稣像掉在地下的时候呢，跟着他跟这一班的基督徒说，你们哪一个走到前面来，你吐一督口水落这个的像那里，跟着你可以离开。当时呢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都哑着无声，大家都不敢出声。等了一阵间，其中一个的弟兄他走到这个的耶稣像的面前，他犹豫了一阵， 跟住佢吐吐豆水落呢一个耶稣像嗰度。咁啊，跟住咧佢就离开。咁冇几耐，第二个又行到前面嚟，吐又系吐咗落呢个耶稣像边。跟住第三个、第四个一路行前边，都系做同样嘅动作。差唔多啲人吐完之后都走晒，最后有一个十二三岁嘅细路女，这个细路女佢嚟到呢一个嘅耶稣像嘅前边嘅时候，佢好小心嘅就系将呢一个嘅耶稣像就拎起上嚟，用佢嗰个嘅衫袖去抹干净呢一幅嘅图画。这个嘅故事冇交代呢一个十二三岁嘅细路女，佢跟住系点样样，冇讲到。但系呢一个嘅细路女，其实都反映佢心里边有一个不畏强权、不向恶势力嚟到低头嗰一种嘅精神。而呢一种嘅精神就好似我哋今日喺但以利书第三章所睇到嘅故事一样。基督教嘅历史一段好长嘅历史，二千多年。喺基督教嘅初期，或者叫初期教会，其实都经历大小不同好多嘅迫害。早期嘅基督教，其中有一个嘅教父，呢、这个教父咧系叫做特土良，可能大家都听过啦 ，Tertullian。咁佢系主前嘅主后160年至到240年嘅一个嘅系教父，当时系喺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佢亲眼见到系好多嘅基督徒，佢哋被拉去当时嘅系斗兽场同啲老虎同啲狮子嚟到搏斗，好多嘅基督徒系被拉去钉十字架，但系佢见到呢一班嘅基督徒，当喺呢一种迫害喺一种遭遇当中嘅时候，仍然可以一路行嘅，一路唱诗歌，冇担心自己嗰个嘅生命，以至呢一个嘅系特土良，佢被呢一种系震撼嘅一种嘅场面嚟到去感动，而系归向基督。所以佢讲咗一句好出名嘅一句嘅说话，就系话咧，冇打出嚟啊，唔紧要。佢讲就系话，殉道者嘅血系孕育出教会嘅种子，殉道者嘅血系孕育出教会嘅种子。呢一句就系特土良佢嘅名言。但以利书嘅第三章，但以利嘅三个朋友嘅故事，我哋可能非常嘅熟悉。我哋如果我哋翻教会，细细个喺主日学咧，都听过呢一个嘅故事。呢三个人咧系扔喺火湖嘅里边，我哋知道结果就系话咧，丝毫冇损，连一浸烧嘢嘅味都冇，冇任何嘅损伤，好平安嘅喺个火湖当中出翻嚟。好多时候，当我哋睇一啲经文嘅时候，太熟悉嘅经文，我哋反为会忽略咗嗰种当中嗰种嘅重要嘅属灵嘅教训。正如咧有统计话咧，佢话咧好多时候汽车，我哋揸车发生意外嘅地点系边一度咧？或者我统计就系话咧，原来发生喺好距离屋企好近嘅地方，近屋企嘅可能几条街。这个地方其实为什么，因为个环境太熟悉了，太熟悉的时候可能我们缺乏了那种的专注，以致是发生危险。正如太熟悉的经文，我们可能反为忽略了究竟神是要我们是听到什么呢？神要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 不是去表面来到理解那个的情节、或者是那个发生的经过、而是说我们究竟去想想，究竟神想要我是得着什么的讯息。第三章的里面其实是讲到、故事就讲到在巴比伦这个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的金像、这个金像呢很犀利，是高60爪，是阔呢是6爪，即如果用回今日的那个 的尺寸来就说90尺高，然后阔呢是阔9尺，哇好高。我估呢由这里到个屋顶呢可能是大概40尺啦，我估计是40尺到，即你可以即想象一下，即90尺高，即说这个屋顶再一倍都不止，很高的了。咁啊，阔就阔9尺，即系话咧，嗰个比例就系10:1之比，啊呢一个嘅比例喺当中，啊呢一个嘅金像系树立喺巴比伦嗰个嘅叫做杜拉呢一个城市里边嘅一个平原上边，啊高高咁样树立起嚟，啊九十尺高，即系其实正话所讲，啊我哋人嘅比例咧，通常都系大概5:1到啦，即系如果你高五尺，咁你可能个身体阔咧阔一尺到，五尺一尺系啦，5:1，但系变咗咧，你10:1嘅时候咧，啊嗰、那个嘅像咧可能系有少少系怪异啦，啊但系唔理点样样啊，其实最主要咁高就系话咧，让希望让更多嘅人，所有嘅人都可以远远嘅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像，就系、是、嗰个意思。啊、故事没有讲到究竟当时的背景时间 是几一时是哪一个 的日子，但是 解经家很多时候都是觉得呢，就是他们觉得就应该是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是执掌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0几年20几年一段的时间、另外这个金像究竟它是金做，究竟 是真金啊，还是道金啊，还是包金，还是什么金呢，即又没有交代在那个经文的里面、又或者这个的像究竟个样貌是哪一个呢，是不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样貌，或者是当时一些的神明那些的像，又或者其他的样貌呢，没有交代到、但是不要紧、这些的资料呢，其实对整张那个的经文那个中心思想是没有改变、我们不知道不要紧，所以我们不去用时间去分析去研究这些的背景、如果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忽略了经文的重点、不过可能这个像都是、很大程度就是根据尼布甲尼撒王那个的样貌来去做的了、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王国其实已经征服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是威震四海，更加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希望可以扬名立万，过一个千秋万世都人地所敬仰一个权力的一个的欲望、再加上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真是心高气傲，在15节的最后尾的时候他说有何神能够你们脱离我手呢，即是说神都没有我那么大，所有的神都不及我那个的地位，都不及我的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我的手、所以呢这个的尼布甲尼撒王何等的傲慢、根本呢就是他将自己升为一个的神的地位，变成这个的这个的像是他自己的样子，一点都不出奇、当这个金像做完之后，有个叫开光礼、开光礼就是说这个揭幕典礼、这个揭幕典礼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落了一道的命令，这道的命令就是说音乐一奏起、即可能司琴一奏起，音乐一奏起呢所有的人、全国上下所有的人，包括你省长好、副省长好、财政大臣好、参谋好、大法官好，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停晒，不准做嘢，然后呢就跪低去俯伏敬拜这个的金像。 哪一个不肯敬拜的时候，就会掉入这个的火窑之中被烧死。如果比着你，你会怎么做呢？有哪个会觉得拜就拜啦，无所谓啦，拜一拜，神知道我的心的，我心里面不想拜，不过现在个道命令不拜不得，有哪一个觉得你都会拜一拜？哇，全部都很有吉士啊，我们可能有时都会留得青山在，就哪怕没柴烧啊，我们觉得忍一时的什么风平浪静，是不是那退一步海阔天空，拜一拜咯，什么信耶稣就信耶稣咯，什么信得那么认真呢？信到条命都没了。有时会不会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但以你那三个朋友怎样呢？这三个年轻人当时都是年轻的，就算你 是尼布格尼撒王在位，你是二十年，可能都是三十多岁。这三个的年轻人就是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竟然不肯向这个金像来到下拜。跟着呢就怎样，大家知道在皇宫里面呢有几个的巴比伦人呢就去告状，向皇帝告状，即是说呢这三个的年轻人是你拣选的三个年轻人呢，他们不听话，他没有依循皇帝你所吩咐向这个金像来到下拜。这些巴比伦人呢，其实 你可能都知道，其实这些巴比伦人呢是对这三个希伯来人呢很憎恨。为什么憎恨呢？因为他们居然以一个亡国奴的身份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巴比伦国家坐这个高位，所以有机会呢就即刻就向这个尼布格尼撒王呢就去告状。有少少呢好像我们今天呢有时候我们看那些什么电视那些即是 宫廷剧集，那些宫廷剧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宫心计，是不是有些什么什么延禧攻略，是不是即是我没有看，我一集没有看过，因为我没有中文电视。但是呢听人讲就是这些电视剧集呢又是讲回那些即是在宫廷里面那种的斗争，宫廷里面那些你如我诈那些的情节。回去经文的时候这几个人巴比伦人向皇帝告状，你所重用的这三个希伯来人他们吃王的俸禄，他们是得到王你的宠爱，但居然他们这三个人他不懂得去饮水思源，他们竟然是公民抗命，抗拒王的命令，他不肯向你所立的金像来到下拜。说尼布格尼撒王听到之后梗是生气了，一直咋咋跳，怒气冲冲，他对全国的人民来到去下这条命令，如果有人不遵行的话，其实就是代表这几个人不尊重我。尼布格尼撒王，你不尊重我，即不给飞使我，君无戏言，不过我都给多一次机会你。给多一次机会就是说呢，音乐再起的时候，你如果真是不肯向这个的金像俯伏下拜，我就真是将你呢就掉入这个熊熊烈火的火炉的里面。看看你是不是那么厉害，可不可以脱离我的手，或者你的神可不可以救你脱离我的手。怎知道这三个人 的回答呢？我们刚才读过这三个人的回答就在16至18节 这三节的经文也是我们那个中心的经文。十六节的上面就是他真的很大胆，那三个人他都 不是说陛下即是皇上，他说尼布格尼撒拉直呼其名，尼布格尼撒拉。跟着就说他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哇，皇帝跟你说话你说不必回答你。哇，所以变成这三个人呢真是很大胆、啊、其实尼布格尼撒王都不用他即下不下拜即那个金像，就凭你这句说话这两句说话呢，我就可以怎样将你置于死地、啊、将你置于死地，即刻拉去斩首，就是这样可以的了。不过其实你看看这个的皇帝呢，就对这三个人呢就真的、啊、真的很爱锡他们、啊，虽然对尼布格尼撒王来讲是一个大的羞辱这一句说话，特别你看回之后所讲、啊、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正话你说尼布格尼撒王，你的神可不可以救你脱离、啊、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就是跟你刚刚所说的相反，即话不言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畏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非常的铿锵有声、啊、这几句的说话。所以尼布格尼撒王听了之后呢就更加呢怒气冲冲、啊、或者圣经里面在十六至十八节的里面呢这里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回的时候就是说怒气填空，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不杀你三个我就不姓什么，我不知道姓什么，尼布格尼撒拉，今天我不杀你三个我就不叫尼布格尼撒，又或者我不杀你三个我颜面何存。所以他命令那些人呢就将那些火就加热七倍。你可能即会问乜热就热啦，点样加热七倍呢？嗰阵时又冇温度计嘅，咁点样量啊？咁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哋就唔好即用嗰个字面去解释吓。咁啊，七系一个我哋都知系一个象征完整嘅数字啊，所以七倍其实系讲到火嗰个热度咧，系提升到去一个咧热到唔可以再热嘅程度。就是说呢这个尼布格尼撒王其实心里面的誓要将你们三个呢就烧到连灰都没有。烧到连灰都没有。其实我们又问这三个人，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大胆的、啊、为什么会不识抬举，我们俗语就说咁够僵，呢三个咁够僵啊！竟然唔听皇帝嘅命令，啊，更加讲出唔尊重皇帝嘅说话出嚟。其实道理好简单，就系佢哋完全冇怀疑神嘅能力，佢哋冇怀疑神嘅存在，信仰仿佛喺呢三个人嘅心里边。完全的彰显出来，就如圣经所讲，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们很心里面他们很知道，就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三个人很清楚，他知道你尼布格尼撒王、啊、你今天坐在这个的位置上，你今天可以管理这个的巴比伦王国，若果不是天上这一位的神给你有这个能力，不是他允许的时候，你今天根本你不可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今天也是若果不是天上这一位的神容许你一条头发你都不可以 去毁灭我，一条头发你都不可以拿出来。这个其实就是这三个青年人他们那个信念，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在他们心里面一个很强的信念。我们要留意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的事迹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就是说，这三个年轻人并不是之前他见到有异象，他不是说见到有异象有人告诉他，你不要向这个金像下跪，你不要拜这个金像，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任何的损伤，我会拯救你的。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没有听到说真的，我 guarantee 你一定没事，不用担心，没有，也都没有听到天使呢或者是一些先知呢跟他先前来到说你会遇到这些事情，然后你怎样来到回答，没有。神也都没有呢是藉着一些梦来到是之前告诉他，你说你要对我忠诚，你要对我至死不渝，你要一心来到仰望我，如果这样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事，没有，完全他们没有，完全是出于他们三个人他们里面那种信仰，给他们那种的信心，给他们那种的能力，在一个完全不知道之后结果的情况之下，因着对神的信心，他们将生死置于度外。另外一个问题是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他们向尼布甲尼撒王讲这个的16-18节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讲这几句的说话，他们之前其实有没有想过呢？我相信他们不是突然间有个决定讲这几句的说话，即是说他们的决定不是突然之间有事发生然后有这个的反应，不是的。其实就是说他们早已经有一个坚毅不移的一个的信心，他不是说因为有事发生然后才有这种的反应，即是说他们的信仰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强的根基，所以信仰那个的深浅乃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不是突然之间一个的决定。很多时候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所作的决定在困难当中，其实就知道其实我们信仰的斤两有多少。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困难的日子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信心大小，我们信心的强与弱，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形成或者是而成的，那是说我们一定要不断经历不同的磨练，经历不同的操练而形成的，信心的决定不是即时的反应，而是早已下定决心。今天当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的价值观和外面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怎样处理呢？若果我们的信仰立场和其他外面的一些立场是互相违背不协调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妥协，你会企硬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北美洲，在我们加拿大的温哥华，其实越来越多机会会出现。我们是不是顺服 地上的掌权者，抑或是狂明呢？今日的政治、道德、伦理，以及三级的政府、学校、大众媒体的尺度，很多和我们今日的信仰是越来越有大的差异。以前我们这些叫做被人叫做是保守传统，又或者是现在所代之的新思维，或者是一些新的秩序，我们上一代这些就叫做是老饼，被人叫老饼。究竟在这些的事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向上帝来到忠诚，抑或我们是妥协呢？记住，信心不是一朝一夕而形成的，是要你很早之前你要踏出第一步去经历，去经历神，以至一步一步的来到积累你的信心。今天我相信你不会在加拿大，你不会因为信仰的缘故，你会生命被威胁，你的生命会有危险。但你会不会因为可能在工作上面你怕被同事来到是耻笑你，又或者被同事来到是排斥你，以致你不敢去承认你是基督徒呢？今天你会不会你吃饭的时候你都不敢做一个祈祷，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呢？对，当你表明你的信仰立场的时候，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同事可能会孤立你，他们可能去标签你，甚至乎可能在公司的里面很多一些的是喜庆的节目，其他一些的聚集没有你的份，因为他们觉得你基督徒即是跟我们不同，所以很多的事情可能他们看法是跟你完全不同，以致你未必可以入到他们的圈子。但你肯不肯为了你的信仰来到去坚守你的立场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信仰，但个信仰影响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信神，我们翻教会，但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信的不相称。我们有神学的知识，我们有圣经的知识，但我们抵挡不住俗世的洪流。在几天之前，我和师母都有机会和我的儿子去聊天的时候，讨论到社会上一些议题，当讲到是同性恋，当讲到是变性人的问题的时候，我的儿子跟我们说，他说其实在大学的里面，他和一些他相熟的同学都在这方面都有谈过，大家去表达过不同的意见，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儿子说其实他所表达这些的价值观是跟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是非常的接近。就我的儿子说他所表达的立场，所表达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接近。因为这个的缘故，他有一些的同学就标签了他为传统、落后又或者是保守，但他说我不介怀，因为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立场。我就说他有他自己的立场，我为他能够在同学的面前他可以是公开承认，或者是在同学的面前他可以持守 这个的价值观来到是感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听过我们要入世，我们要在世，但我们不属世，我们不是属于这个的世界。我们要懂得去选择应该做什么事，懂得去选择不做什么事。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随大队，我们都是顺着那种的潮流来到去行。我们不敢是 stand out， 即是说我们不敢站出来，我们不敢抗拒这个的文化，更加我们不敢是与众不同。我们要学习，我们在但以理书的里面第三章，我们要学习当世界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去拥抱上帝。你 stand out， 你与众不同。当人人都去做的时候，你不去做，你就是 stand out。 当在这个不道德的世代当中，你持守这个的道德价值观的时候，你是 stand out。 你说可能心里面说，我信耶稣没想过这么麻烦，要同世界来到好像是有一种的不同。有时候真的会是信耶稣，不是只是说我只是想得到一些的福气，信耶稣我不是只是说想有神庇佑，信耶稣我不是只是说想我的心灵可以洗涤一下，不是这样样。对不住，信仰特别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不是在温室的里面受着保护。昔日的基督徒，你看回历史的时候，昔日的基督徒他们不是隐藏的，他们是愿意站出来站在前面的一群。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知道是怎样，这个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三个人，他们被神来到在火里面是拯救出来，而神的名因为这件事在尼布格尼撒王的身上，他看到神那种的荣耀，看到神那种的大能，他也都高举这个的神。在结束的时候，其实这一章的圣经教导我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作为公民，我们作为地上的子民，我们怎样来到是对掌权、对政府的态度。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就算当权者，就算政府某一些政策、一些措施是背离了民意，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尝试凭信心来到接受，这个都是神所拣选在地上执政的人，或者是执政的政府。就算这一位执政的政府，执政的人或者政府他们是不信的人，我都要尽量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当政府的政策和我们的信仰有那个明显的抵触，不一致的时候，不能够妥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那个智慧来到去做决定。究竟这些是不是真的圣经所讲不能够妥协，是不是圣经所讲完全的抵触我们的信仰呢？若果在这些的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采取公民抗命，或者是我们要采取一些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撒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是怎样。他们也都是今天我们都是 我哋若果系要持守我哋嘅信仰而做一啲系表达种声音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睇呢三个人，佢做一个好好嘅榜样。呢三个人佢喺一个未知嘅情况之下，嗰、那个结局之下，佢冇用暴力，佢以一种嘅和平、不暴力、不反抗嘅行动去表达佢嘅信仰。他们这种的表达方式最终就成就了神的旨意，最终也都令到神是得着莫大的荣耀和尊荣。我们一同有祈祷，主啊，求你都是帮助我们对你自己有足够的认识，在这个歪曲拨谋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人，当遇见困难，当遇见可能在社会上面不同的政策和我们那个的信仰有抵触的时候，主啊，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更加有信心靠着主你，我们克服不同的困难，我们可以将这些的威胁来到除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